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黑天上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是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各位好，我是徐冉，这儿是 FM98.2 AM927，每天晚上的6: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 嗯， 我们982呢是一个不仅可以听而且还可以看的广播， 没错， 所以也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右下角呢有个视频直播，喷一点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发生的一些情况啦。 嗯，对，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982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这个活力982，也可以收看节目直播，参与节目互动。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要感谢一下这个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鼓掌， 所有人鼓掌，特别棒，我们今天两位嘉宾、 非常好、 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两位演员，首先是青年演员陈美玲，欢迎，欢迎 大家好， 欢迎欢迎， 还有一位青年演员李正军，欢迎，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正军， 就是长得都是就是那特别标准的颜值担当的脸， 真的，今天。今天二位一来，我觉得整个的 你有点紧张是吧？ 嗯， 你平时不紧张啊？对， 没有，平时坐在你身边也感觉压力好大了啦。 啊，会说话，会说话，可以，今晚请你给你夹鸡腿啊。 谢谢你啊。 平时我跟大佐都属于那种就脸皮贼拉厚的那种， 对， 什么人来了一般都不太是吧，就都能撑得住场。 对，但是这个 今晚上有点紧张。 对，但是毕竟我们俩的颜值也不错了啊，大家也可以打开这个我们的。我不想说下边这个话了，大家还是别看了。 为什么不看呀？ 大家给 瞅，你可以说一说嘛，真是的。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这个我们两个主持人到底长得有多么的好看啊！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都可以看一看我们俩人到底长成什么样子。 我今天绝对不会再切自己的镜头了，大佐。我把镜头全切给你。 不要这样， 这导播老师怎么那么不给面了？怎么又把镜头切走了？对，我们把所有的镜头都集中在大佐身上，还有两位青年演员的身上，对吧？ 没错， 让大家做一个比较，是吧？ 嗯。 哪里有比较，哪里就有。 非得给自己挖一坑，自己往里跳啊！今天呢，我们邀请二位来呢，就是看一看我们今晚有戏的最后一趴，叫做今晚戏中戏。 我说往下进行了。 我觉得应该往下进行了。 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我们今晚戏中戏唯独的是什么剧本呢？ 对，咱们今儿呢演的是电视剧《中国式关系》当中的几段啊，说一下它的背景介绍。 好， 说这个45岁的马国良呢是某国家事业单位的副主任，35岁的江一楠呢是受海外教育长大的建筑设计师。两人的世界呢原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却因为一个老年公寓的项目而交织在一起，见证了彼此事业与情感的巨变啊。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水友们，期待谁来演绎剧中的这个马国良啊，也可以发弹幕跟我们进行互动。 对，我们现在呢有两种直播方式都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情况的，一种是大家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右下角有个视频直播， 对， 这是在我们耍直播的平台上，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上周呢我偶像包袱非常非常重的怼了一个粉丝，他这么说的，他说薛冉单眼皮儿啊，我说谁单眼皮儿啊，明明是双眼皮儿， 快镜头切走，镜头切走，镜头 切 切走， 大家可以看看，我真的是双眼皮好吗？我的双眼皮褶皱虽然有点窄，但它也是双的，好不好？ 真的是双眼皮、啊。这在这儿我也是要替徐冉证明一下，真的是双眼皮， 真的是双的， 特别大的双眼皮。哎呦我天哪！ 行了。差不多算了，我自己接不住了啊。对，所以大家今天也可以跟我们弹幕来就是互动一下，看看您谁、就谁饰演您心中的马国良。 没错、 啊，到时候小礼物可以刷起来了啊。 对， 小六也可以扣起来了啊。 最重要的一点啊，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弹幕。 对。弹幕跟小礼物同样重要， 好吧， 嗯， 算你过关。那接下来咱们进入今天的网剧每日推荐。 来先说第一部，这第一部已经上榜好多次了， 没错， 是吧？但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演员，这两位演员呢，可以发表一下评论嘛，是不是？得罪人的事儿主持人不要干，是吧？ 我觉得是啊，又是一前方有坑，大家请注意。 前方高能，前方要注意看了啊。 对，今天推荐的第一部网剧啊，这个还是我们之前每次都会给大家说的一部网剧，叫做《大话西游之爱你一万年》。平台呢是多平台播放，单日播放量达到了9675万。目前呢是由这个 比上一周好像稍微有点回落，但依然这个数字还是蛮震惊的， 9000多万， 上周达到1亿多了， 1亿多，我记得特别清楚，上周那个是个数字坑嘛， 对，然后你还播错了， 我还播错了， 还扣了您50块钱吗？ 我发现了，今年卡里少了50块钱， 真的呀？ 真的， 不是哦， 开玩笑 ，吓我一跳，我以为真扣你50呢，我心说还就是真扣50，我以为都扣200呢， 那对。说这部剧啊，目前呢由这个导演刘镇伟和这个白衣 我跟你说啊，一般做老主持人跟新主持人有个差别，就是我们一旦看到不认识字呢，首先我们会查一查，我们当然会查的了，好不好？但如果还是不认识的话，我们就会略过去。比如说这部剧呢，就是黄子韬跟尹正主演的嘛，对不对？是吧？网络点击亿突破了40亿人次，对不对？讨论声也是一浪高过一浪。 学会了。 接下来最新一集的剧情由大佐给大家介绍。 对，接下来的最新一集的剧情呢，是由这个至尊宝被铁扇公主追到了悬崖边，弄巧成拙呢，真的掉下了悬崖。而这个铁扇公主呢，也是心灰意冷的独自回到了火焰山。另外一边呢，紫霞一众人呢不敌牛魔王，终于被这个牛魔王带回了鸡雷山。至尊宝掉下悬崖，大难不死，一路滚下山崖，砸在了押送犯人的官兵身上，无意间呢救了三个被这个充军被抓住充军的小偷。这仨小偷呢正是当时在街市上企图打劫至尊宝的三个人，被铁扇刮走的牛香香和沙僧二人捡回一条性命，再一次抱在一起，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双方醒来，这个昏迷之中呢，至尊宝迷迷糊糊的指引着菩提大哥等三人去到了盘丝洞。这个菩提大哥呢，也是一直照顾着昏迷中的至尊宝。等他醒来之后呢，这个菩提大哥告诉他，他在梦中喊了晶晶很多次，晶晶。 我跟你说，睡觉的时候说梦话这件事真的是一个大坑，我跟你说。 真可怕啊。 还好我没有碰到过。 还好我不说梦话。 啊，真的。 然后呢，这个至尊宝认为自己一定是太想念晶晶的缘故，而菩提大哥呢又告诉至尊宝，他喊的另外一个名字次数更多，那就是紫霞。 这是坏了。 一大嘴巴过去了。 这部剧郑钧看过是吧？ 我看过一点点。对。 他看的是前五分钟免费部分， 后面花钱了。 免费部分他都会看的。 我可是爱奇艺 VIP， 你知道吗？ 好吧。 我看过一点点哈，但是我就是马上把那个点了一个叉，我就没看下去。 为什么？ 就因为可能那个《大话西游》的这部剧比较原版那周星驰版比较经典吧，我可能有一些对比，就是有点看不下去。还有一点就是，可能黄子韬的一些感觉哈，就有点尬。然后然后后来我就看了一下豆瓣的评分，也不是很高。我不会被会不会被骂呀？ 会啊，因为我会给黄子韬翻牌的。我觉得真的，我没看过这个戏，但是我觉得黄子韬状态还挺好的。就是我看他在《真正男子汉》里面那个成长过程，我之前对他是无感的，然后看完之后，粉了一下。 那我也挺喜欢黄子韬的， 是吧？ 我他的歌，对， 只是从这个网剧的本身来讲，对吧？ 就是作为 好，替你扳回来一局。 我比较喜欢尹正，你知道吧？这就是 是吗？你觉得他的表现会更好？ 就尹正每次演这种剧都是那种正经的搞笑，我特别喜欢那种类型的那种演员。然后 就是在正经当中总是透露着一点不正经。 对对，然后特别冷，笑话特别冷。 正经的不要脸， 一本正经的不要脸。 对。 那你觉得你在拍戏的时候倾向于接什么样角色的剧本？会倾向于接就你刚才说的这种剧本的角色吗？ 就有点像尹正那种，就情商比较低的那种，然后就傻了吧唧的，然后就有什么话说什么话。 你在生活当中对自己的评价是这样的吗？ 他应该是的， 是的，是吧？ 对对对，比较贴近他的人物性格。 队友服了，好。我们刚才也是再次介绍了一下这一部《大话西游之爱你一万年》。其实现在在网剧当中，我们节目其实也说过很多次，大家会发现现在一些网剧当中会经常出现借经典 IP 的情况。 对啊， 而像这一部《大话西游之爱你一万年》，我觉得应该是有流量小生，就黄子韬和尹正都在，所以导致这一部剧其实它的播放量一直都是还蛮高的啊。但是我看到也有一些弹幕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这个弹幕好像比网剧本身还要精彩， 对， 是吧？ 对， 所以大家现在弹幕也可以刷起来了嘛，对吗？让我跟大走的脸上都飘满弹幕， 飘满弹幕，飘满 一点都不 飘满着美字儿，我是觉得可以接，哎，干嘛呀？又接过来，哎呀，真的是 特别棒，配合特别默契啊！好吧，那我们刚才已经说过这个《大话西游之爱你一万年》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推荐的第二部网剧，叫《午后三点的彩虹》。但这部剧非常让我失望，不知道为啥，这单日播放量爱奇艺播出25万， 有点儿， 对，能不看别看了吧。那我还简单说一下啊，简单说一下，估计是这两天除了这个《大话西游之爱你》， 工作太忙了，大家都没时间看。 是吗？ 这差不多吧。 来介绍一下哈，这个午后三点的彩虹呢，说的是一部青春励志剧了。它通过贴近生活的角色塑造，描写了四个女孩在大学毕业之后的生活状态，还有成长奋斗经历。比如说这个萧清婷、单子、蔚蓝，还有程程，都是颜色名啊，是大学同学、室友。你想住了4年，你想关系应该还不错，所以也是闺蜜。 闺蜜。 但这四个姑娘呢，性格迥异，但是也相互比较互补。然后在大学毕业的时候，这个性格比较活泼外向的这个萧清宁就在父亲的安排之下在一家影视公司实习，而这个外貌比较出众、成绩也很优异的善子呢，则是精挑细选出了几家大公司，逐一的投简历啊面试，因为他就是好好的就是规划了一下自己的职业路径啊。还有一位就是家境优越又热爱自由的蔚蓝，准备用几年的时间呢人去遍游全国去了。还有一个就是舞蹈演员，他有着极好的芭蕾舞功底，成绩又非常好的程程，就宣布了一件跟大家的这个美好光明未来这个不太一致的一个决定，就是要放弃自己本科的专业工商管理，要开始学舞蹈了， 不干了， 成一名真正的舞者。对，所以呢其实这一部剧就是在讲述几个姑娘从大学到毕业再到希望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啊，从而 当中的历程的故事。 对对对，他所以就是讲了这样一个追求自己梦想的故事，就这在网剧当中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比较正常的，就是脑洞比较没有那么大的， 没有那么大脑洞的类型，就是写我们现在的实际生活更多一点。 你对这种题材是不是更有共鸣啊？ 我其实对这种题材不 比较多， 不大感冒。 什么？ 那是我说那个 这个笑声好憨厚啊！ 没想到被你戳中了。对，因为我觉得这几个就是除了性别之外了，其他的好像跟你现在目前经历过的生活好像比较相似。 对，他只能说是跟你的经历有一些相似，他可以得到一点点的共鸣，但是要是从观看的角度和方式来看的话， 你会选择这种？ 我不会选择这种，因为他太贴近我的生活了，我的生活就是这样，我干嘛还要去看别人的生活 啊？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的。 但是也可以从另外一种角度说，因为有四种女孩，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一种来看。 好吧，你这么为这一部剧打 call， 童言无忌。 我觉得也是可以了啊。 好了，那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最后一部，最后一部依然这个播放量不是特别高啊，20万。大佐简单说一下、 最后一部呢，剧情叫做这个剧名叫做《爱情碎碎念：心动记》啊，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单日播放量达到20万。该剧呢聚焦了年轻群体的共有问题，生动再现了恋爱、职场等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的小问题， 引 起广大年轻人的共鸣。剧情呢轻松搞笑，第一季讲述了恋爱基础几乎为零的海归女青年艾卡回国之后，这个偶然邂逅了男神陆凡，在万能哥哥和神助攻好友的帮助下，鼓起勇气与情敌正面竞争，展开了一段坎坷爆笑的追爱之旅。在第一季播出之后呢，迅速引起了网上的热议。紧接着在最新一季当中，随着陆凡远赴印尼拓展业务，公司的合伙人吴颖代替了陆凡接管公司。在看了这个工作十分出色的艾卡之后呢，深深的迷恋上了他，并用自己的方式对其展开追求。 也是一部就是比较经典的这个经典桥段的爱情偶像谈恋爱的这种剧，是吧？ 对，没错。 单日播放量呢20万，不知道为什么 有点低。 其实你知道吗？现在我有往往有一种心理，就是它这个播放量太低之后，我就想说，哎，到底拍的有多次，怎么这么低？要不要找来看一看？就真的会有一种这样的就是心理出现了啊！但是呢，我们每天给大家推荐网剧的这个目的就 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更多的选择了。 嗯， 希望刚才推荐的这三部网剧有大家的菜哈，然后可以回来找回来，看看是要看还是要避开呢？大家自主选择一下， 对，自行选择一下啊。 马上要到我们的整点了，整点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今天的网大每日推荐，一会儿回来，拜拜。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万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说这句话，你整不好都容易挨揍，你知道吗？ 他觉得我死， 对不起，不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今天晚上的节目主持人徐冉， 我是坐在漂亮徐冉旁边的大佐。 哎，特别棒，学的特别快。大佐孺子可教也。 哎，谢谢谢谢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FM 98.2和 FM 927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 嗯，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个深度合作伙伴的这个手机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发生的一些情况的。 嗯， 同时呢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多谢，所有人鼓掌。好，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两位青年演员，一位是陈美玲，欢迎美玲。 Hello Hello， 又回来啦。 哎，嗯，还有一位是李正军，欢迎正军。 Hello， 大家好。 就是你刚才就扶一下头发，是为了要打造那种凌乱范儿吗？ 是吗？更凌乱了吗？ 嗯，还挺帅的。 想弄好它。 对，刚才其实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就我就忘了一个环节啊。 嗯 嗯，是那个我想介绍一下他们俩都拍过什么剧，因为我特意问了，因为就是我在直播间外面跟美玲聊了两句，因为她之前拍过一个就是特种兵题材的电视连续剧。 嗯， 这个真的让我跟她非常有共鸣，因为大家熟悉我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我是出身军人家庭啊，就每天一定要说好多遍好多遍好多遍的那种。 哦，觉得很骄傲呀。 对，特别崇拜就我的父亲以及跟我父亲从事一样就是都是军人的这些叔叔们。 我也是 啊。真的吗？你也是大院子女吗？ 但不是大院子女，就我因为我姥爷那边是军人 啊。那你不算。 但 也算了也算了也算了。 嘤嘤嘤。 也算了。怎么着，用小拳拳打我肩膀吗？对，所以我想让美玲介绍一下，就是你在拍这个特种兵这个戏的时候的一些特殊经历。因为我觉得我感觉啊，就拍这种题材的剧应该还蛮辛苦的。当然演员这就本来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啊。 嗯嗯嗯，就是拍这个戏彻底让我变成了一个女汉子。 哦， 对，因为女演员很注重自己在镜头前的形象的。 对啊， 刚才其实 美美的。 对，所以每时每刻所有的女演员都是来给我补妆，化妆化妆老师，哎，给我补妆。到后面我不要补妆了，我不要化妆了。 为什么？ 因为每天出的汗，还有自然而然形成的风吹雨打，已经把我们的脸就是 包上浆了， 对，包上浆了，已经不用化那种脏妆了，自然而然的纯天然。 哦， 嗯，啊，真的？ 对。 哎，那这种不用补妆了，是你们自己的要求，还是就导演的要求？就不用补了，就这样就可以。 因为导演觉得，哎，你们现在在镜头里面状态特别好，这个妆很好。 导演其实的目的是，哎，这镜头看着也还凑合，算了，就甭还了。 好吧，我觉得你这可能也是一种想法啊。所以我觉得，嗯，就是还挺敬佩。首先，当然还是要向我们人民子弟兵致敬了。就我觉得他们还真的是最可爱的人嘛， 嗯， 对吧？ 对对对对。 然后其次呢，我觉得做演员，尤其是拍这种军旅题材的戏也真的是还蛮不容易的。 对，然后当时觉得很苦，后来我觉得是一个特别丰富收获的日子，一直觉得那段日子特别好，强壮身体。 就跟自己又走了一波军训一样。 对对对对对。 以后还拍吗？ 还拍。 啊，还拍啊？ 对，还拍，因为很热血，我喜欢啊。 啊，很热血。嗯，对， 你像大佐他那个亲戚，远方亲戚很远，他都说他自己是军人家庭的。 没错， 所以我跟你讲，有的时候真的你是会被这种，就是你会被这种情绪所感染，而且你真的会上瘾的。 真的会，因为我小的时候一直在我姥爷身边长大的，所以他就每天用， 哦，那你可以说 他每天就用那种就是那个年代的军人生活的方式来训练我。 真的吗？ 就那个时候还要学就是枪刺，你知道吗？就是突刺。 哦，知道。 他每天在我小的时候，就是四五岁的时候，天天拿个棍子带我出去练突刺去。 哇，那他是为了让就没有什么别的目的。哦， 没有其他目的，他就觉得我这辈子要是能当兵的话会更 好 是吧？但 是 要是有其他的想法和选择，他会支持我，但是一定要心系祖国和国家。 啊，那肯定的啦。就是其实我还是挺遗憾自己没有成为一名女兵的，就我真的会有这个遗憾，但是呢就是哎，无奈自己这个身体所限，是不是？对，来说说郑钧吧。郑钧之前拍过一部好像这跟女朋友有关的电影是吗？ 对， 电视剧， 网剧 啊，网剧， 嗯， 叫 《整垮前女友》。 整垮前女友， 前女友， 太不善良了。是一部什么样的？ 没有，其实就是可能前女友做了一些就是不好的事情，对于这些自己的前男友嘛， 嗯， 然后前男友来到我们的那个事务所，然后就给他们想办法去报仇也好，或者是想把女朋友追回来呀也好， 哦， 就这样的一个故事。 哦， 对， 那最后有 happy ending 吗？ 啊， 最后也是一个特别完美的大结局。 它是就是可能每两集可能会有一个故事，一个小故事。 哦，就是 故 事串接起来的那种网剧。 对对对对。 哦， 然后我在里面饰演的是那种就是每一次都能就是把可能他们可能就是出发点都不大好，但是我是不知道他们的那些阴谋诡计，男一男二的阴谋诡计， 你就被当枪了那种，是吧？ 对，然后我就每次都就可能就误把一些计谋啊弄错了，然后最后把事件变成了 happy ending 的那种角色。 听起来也还蛮暖心的啊。 嗯， 对， 嗯，也希望二位以后拍出更好的电视剧或网剧， 嗯， 然后到时候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好吧？ 对对对， 谢谢。 嗯，那我们进入今天的网大每日推荐，我们请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来给大家做一下推荐。 嗯， 第一部要给大家推荐的，有请郑钧。 第一部今天网大每日推荐，名字叫做《超自然事件之坠龙事件》。 嗯， 它的爱奇艺播放量是单日384万， 嗯， 哇， 很不错了，就对于网大来说。 这一部是关于超自然事件的一些，就是就是网大哈， 嗯， 作为有依据可循的坠龙事件，一度受到专业媒体和社会人士多方议论，但没有给予一个合理完美的解释。此事件呢，也是没有一个专业性定论。以巡查坠龙事件始末为故事脉络，讲述了709局新人特工金木水和拥有超能力女特工董玲奉命追查1934年辽宁某地坠龙事件。 嗯， 两人呢通过时空门穿梭到1934年，欲解开历史上真实坠龙事件所隐藏的秘密，不成想两人却陷入重重危机中的故事啊。影片借助超自然事件真实再现了营口坠龙历史事件的整个过程，揭开了这个隐匿多年的秘密。影片主打科幻元素，709局暗藏于 普通楼层中神秘莫测，高科技的武器令人赞叹不已。嗯、来自其他星球的外星人栩栩如生，引人入胜。 嗯， 奇特的时光门令人在现实和历史间穿梭自如，未来科技感十足。 嗯，所以其实也是一个脑洞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网大、啊。 对 对 对对。 而且其实你看，我们之前的网大都是几十万甚至几万这种， 几万都 就量比较少的。 对，这一部384万也是最近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网大当中确实播放量比较不错的一部网大了、 嗯、没错， 所以大家可以找来看一看啊。感谢郑钧的介绍，接下来我们有请美林再来给我们推荐一部网大。 第二部名字叫《丐帮之千年打狗棒》， 嗯， 单日平台播放量是25万， 嗯， 少了一个零， 真没少，就是25万， 嗯。嗯，这个影片主要讲述了孩童失踪犯罪者在小镇越发猖狂，丐帮引蛇出洞却又打草惊蛇。丐帮少帮主吴鸾认识了忠义堂堂主玲珑，此时的忠义堂内忧万患，玲珑听信莫龙之言，想要夺取丐帮的打狗棒。随着二人的深入调查，真相扑朔迷离。点点点。嗯，不能说了，要付费看。 对，大家如果对这种题材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来看一看啊。丐帮之千年打狗棒， 嗯， 这个名字还是有一些这个情节特色在里面的啊。 对， 那其他的内容我们少叙，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今晚戏中戏这样的一个环节。在这儿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围读一下剧本。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围读的这个剧本叫《中国式关系》，也是最近两年吧还比较火的一部电视剧啊，因为它比较针砭时弊的反映了一些社会问题。 嗯， 啊，现在我们在花椒直播的平台上夜半花舞嘛，就这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欢迎你！一会儿坏笑，一会儿睡觉，一会儿奋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可以多表达一下啊。 对，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排的这一部戏的背景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满腔怒火的马国良骂走了刘丽丽，江一楠则是甩下了一句情商太低之后就愤然离开了。 嗯， 那马国良所在的部门主任位置空了很久了。一直以来大家都觉得说这个那马国良一定是主任的不二人选了， 对， 但没想到院长宣布沈韵为主任那一刹那，马国良自己也是傻了眼。那今天呢，我们会给大家围读这样的一段剧本哈。 嗯， 那先请大佐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部剧好吧。 对，这个今天这部剧呢，这个中国式关系啊，可以说刚刚徐然也说了，是近两年以来拍的比较不错的这个国产的电视剧了。它主要的剧情呢，其实就是一个将近年近40的春风正得意的体制内的这个官员马国良，在因缘机会之下离开官场，从零开始，然后经历这个职场啊，再去找工作呀，再去做生意啊，这些就是重新找回自我的这样一个故事。其实也是挺真实的一个事件，我觉得。 江一楠其实后来他们两个就在一起了，对吧？ 嗯，对 啊，所以也就是也是两个人通过一些这个坎坷呀、误会啊，总之就是在这些事件当中又发现了，好像对方都是彼此好像要找的人、这样的一种故事关系和情节， 就是、 对吧？ 嗯 嗯。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排三个片段， 嗯， 对吧？那这样你先给我们分角色呗。 好，这个第一个片段呢 ，Part One 的人物有这个江一楠，还有马国良、王阿姨和王叔叔。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人物的性别都还挺明了的 啊。对， 所以呢，这个 咱俩就王阿姨、王叔叔吧。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江一楠呢，有、这个、 那你就王阿姨好吧？哎，不开玩笑了，你还是王阿姨吧。 好吧，那你就是王叔叔。 行，没问题。 江一那这样的话呢，江一楠就由这个郑钧来。 还是美伦吧，好吧。 对对，江一楠来由这个美伦来饰演，然后这个马国良呢由郑钧来饰演。 好嘞，导演。 那咱俩还是正常版，我来阿姨，你来 叔叔。对，我来叔叔。 好好，那我们3、2、1准备起光，好吧？ 嗯， 3、2、1， 走。老板结账。 不用了，我来吧。刚才我是在气头上，是我不对，您多担待啊。您要是多少愿意给我个面子呢，就把这顿饭吃了。要不然连累你这么长时间连顿饱饭都没吃上，那我心里就更过意不去了。这才多大呀，怎么就半身不遂了呢？ 行了行了，别演戏了，我跟您说声抱歉，马先生，我为我从昨天下午一直到现在跟您所有的抬杠和辩论说声对不起，因为我完全没有体会到您的感受。 嗯，这个豆汁儿啊绝对地道，我强烈推荐你尝尝。 怎么是酸的？ 酸的才正宗啊，这家的豆汁儿在全北京都是数得着的。 多喝两口还挺香啊。 一般人没有两三年适应不了这味道，您这一口上瘾，看来跟北京还是有缘分。 哎呦，这不是国粮吗？ 哟，王阿姨王叔叔。 哎，这个是小刘吗？哎，这越长越好看了啊。 别说还年轻了呢。 这是江女士。 哟、 啊、 换太 太 了。 就是个朋友。 哎，越换越年轻喽。 哎，昨儿晚上就来啦。 哎，是 好好好好好好好。你什么意思你、啊、什么昨天晚上就来了，什么换太太了，什么叫越换越年轻了？哎，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你快跟人解释啊。 不是，我怎么解释啊？我解释得清楚吗？哎，我就纳了闷了，从昨天开始我碰到你开始，怎么所有人见到我跟你在一块儿都觉得咱们俩都会怎么样怎么样，那我跟别的女的在一块儿为什么大家不这么想呢？难不成你有什么特别独到的气质，还是我脑门上写着狗男，您这脑门上写着女？咱们俩一看就是天生的一对。 马先生，我知道您心情不好，您说什么我都不跟您计较，但我希望您适可而止。 止不了，咱俩这渊源是太深了，就从我从美国回来的飞机上认识你开始。我要是不认识你，我也不会摔下楼。我不摔下楼，我就不可能进医院。我不进医院，就不会那个点回去。我不那个点回去，就不会撞见我媳妇儿和 你。要是不撞见，你不还蒙在鼓里吗？ 那我太太还是我太太啊，你知道吗？你把她迷途知返的机会给毁了。 你这意思还是我的错了？ 当然了，你就是我的灾星，也就是扫把星。 只有懦夫才会把自己的婚姻失败归到别人身上，推卸自己的责任。 哎，我有什么责任？我媳妇儿背叛我了，我有什么责任？ 你没责任吗？事情发展到现在，你没有责任吗？你老婆今天早上来干嘛了？她想来挽留婚姻的，你给她说话机会了吗？ 她想要什么机会啊？她还要想要什么机会？是她背叛我的，我没拿大耳刮抽她，抽得她满地找牙，我已经算是心灵美的一塌糊涂了，我都佩服我自己。 你怎么就没想过为什么自己的老婆要偷偷背着自己喜欢别人呢？ 见异思迁，人尽可夫，潘金莲呗，真是美呗。 所以马先生，您从来就没有从自己的身上找过原因和问题吗？ 我有什么问题？我的问题就是我太正直了，我太轻信，我对他太好了，这就是我的问题。 我现在知道了为什么你太太离开你。 为什么？ 咱俩相处时间不长，但是阴差阳错也经历了好多事儿。我发现我每次对你一心软，我就特后悔。我每次给你一点好脸色，我就恨不得大嘴巴抽回我自己。 什么意思啊？ 我跟你不过相处了十几个小时，已经深恶痛绝，忍无可忍。我真不知道您太太跟你这十几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没有人让你们忍，也没有让你们熬。可以不忍啊，谁也没求着谁。走，都走，赶紧走。你走，赶紧。 这是我早点钱啊。另外，我觉得像您这样的男人，活该没老婆。 好，咔。 好， 这聊得特入戏。嗯，尤其是郑钧在数念自己媳妇儿的时候，说到大耳瓜子抽上的那一段，就上手了，特别棒，特别入戏。 马上就要上手了， 那马上就让上手了。对，然后接下来咱们进入第二趴，第二趴有三个角色， 两个角色， 沈韵， 对，沈韵和这个马国良的老婆 啊，和马国良的老婆啊。 对，这个沈韵这个角色呢，其实是喜欢马国良的老婆，就是背地里喜欢，可以算是这部剧的一个反派角色了 啊， 小三。 对，不是，男的 老三， 老三，对， 那这样吧，还是由二位来出演吧，好吧，然后二位还是本色出演吧，就是还是男的饰演男的，男的饰演男的，女的饰演女的，我们就不反串了，好吧？ 谢谢，维护我的前军人形象。 好，那我们还是321激光，好吧？321激光。 哎，丽丽，咖啡还热，快啊！ 我不饿，你吃吧。 我吃过了。 昨天我妈说那些话，你别放在心上。她其实人就那样，说话难听，但就是为了我好。 我没放在心上，丽丽，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我刚从老马那儿回来。 老马是不是说什么难听话了？ 他昨天 他在老房子那儿过了一夜，他和昨天回来的那个女的已经住在一起了。哎，你说老马他这人可真人不露馅啊。 没想到老马还有这一手。丽丽，老马是什么样的人，他做什么事儿，我根本不关心，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只要你好你愿意，我怎么都行。老马要肯离，我随时可以跟你结婚。老马要是想闹腾打持久战下去，我陪你一起扛一起等，我没有问题，我都行。哎，你就别哭了。 你就不怕每天都面对他吗？ 我能忍呢，退一步海阔天空，再说那天空里还有你啊，丽丽。 我这眼睛都不舒服。 最后这一段为什么突然之间 大家都笑了？是因为郑钧太入戏，那个谄媚的小表情，真 的。是 的 是的是的。 而且现在因为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它是有无数的灯在打着我们的，所以非常热。其实这里面可以给个那个郑钧一个近景镜头。郑钧现在脑门上全都是汗，然后在扮演刚才的那个要追求马国良老婆的那个角色。我的天哪，就是特别合适，就追的都特别奇怪 了。 对，就是我们这儿确实是比较热啊，但是为了呈现一个更好的视觉效果，二位也辛苦了。那接下来还有一趴，就这第三趴，就是这个马国良和这个沈韵， 哎， 单兵相接了。 没错，在这公司里碰着了。 对，要不咱俩试试？ 可以，就是一个是马国良，一个是沈韵，是吗 ？OK 啊，一个是马国良，一个沈韵。一会儿如果有时间，然后咱们再让那个美玲跟郑钧二位来一番， 好 吧？好 的， 好的。啊，好，那咱俩我起光了啊。 嗯。 三，你来马国良，好吧？ 对， 让你扮演一个正面角色。 对，然后还有这个同事 A 跟同事 B 的角色。 啊，还有同事 A 跟 B 啊。 嗯。 那美莲 A， 我 A 啊，好吧，郑钧 B。 B， 好了。来。 好，来。 走起。 沈韵在吗？ 没看见呀。 沈韵在吗？你们赶紧给我找沈韵去，让他马上来见我。 哟，马主任，你叫我。 哼，谁呀？ 这是我的请调报告。 你不觉得应该先写一份情况说明吗？ 嗨，这事儿在办公室谈不大合适，请调报告你先收着。 我怎么可能让你走呢？哈，让你带着我老婆远走高飞，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那如果我一定要走呢？ 只要我在这儿还说了算，谁也不能让你走啊。当然你也可以辞职，可以不要这个公职身份，但是我知道你不会。哎，你在我这低三下四忍辱偷生，不就舍不得这份公职吗？ 哎，马主任，马主任，实在对不起， 我真不是故意的。 你说 那个院办通知中午12点， 12点 啊，不10点宣布 什么什么， 宣布主任， 主任什么， 主任人选， 就这事儿啊？ 对。 那我也求你一件事。 什么事儿？您说。 别再烦我了。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如果昨天我没撞见你们的话，你们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 啊，至少等到这个主任命令宣布以后吧。 这有什么意义呢？ 也许会出现奇迹呢。 奇迹？什么奇迹啊？ 也许你不一定就是那主任。 那又能怎么样呢？ 只要你不当主任，我就有活路啊。 你真的这么想吗？我告诉你啊，不管谁当这个主任，我呀不还是这副主任吗？ 是，没错。好看。我觉得大佐这一番特别出彩儿，是吧？ 特别给力， 就特别有那个， 特别像有经历的是吗？你是想这么说吗？特别像有那种经历的。 我说到这儿就感觉有点不太合适。我知道你没有， 我还年轻， 毕竟你还年轻，对，人生的路还很长，是吧？ 还会有的是吗？一口毒奶，这 我对你没有这种美好的祈愿啊。 谢谢。 但是我觉得二位刚才给我很大惊喜，就是你发现没有，这三趴当中，其实每一番他们都在进行不同的声音，包括角色上的设计。 没错，没错。 对，我觉得这个是专业演员的素养，这个还是很棒很棒的。 对，真的是。而且就是刚刚，同事的那段，就是咱们俩加入起来，就是同事的那段，他跟主任之间的对话，他是有那种上下级关系的。 对对对，这个其实很难拿的。 郑钧，你在就是在演绎这个角色的时候，是特意有创造过吗？就是自己是设想过的，是吧？ 啊，没有吧，我不知道， 就按照 我的想法里边的同事跟上级的关系就这么 啊。你看他其实还是有一个设想的， 但是恕我直言，我其实不大懂这一段在讲什么故事。 这段其实就是这个沈韵觉得跟既然已经被撞破了嘛，就 被抓住了， 对，被抓住，那就自己干脆调离这个部门，然后呢就要提一个就是这个就是调离报告， 嗯， 就是这样两个人直接短兵相接了，所以就还 但我感觉就沈韵跟马国良后面那几句台词就我看得云里雾里的，我都不知道 他 在讲什么。 但我觉得他特别傲娇，前面刚夸过他很赞，然后他说他没有设计，水到渠成，太有心机了，没办法聊天。 哎，我们有一位听众啊，抱歉，您的名字就非常复杂，有点英文字，对，有点看不太清楚。非常感谢您给我们送了这么多的金话筒， 谢谢， 嗯，谢谢 老板。 这对于一个主持人来说，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祝福， 嗯， 嗯， 对，没错， 希望对，希望我跟大佐，啊，我们俩有机会， 是有机会的， 都还年轻啊。 嗯，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 嗯， 今天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的7:25， 对， 感谢各位锁定和收听和收看我们的 FM98.2 AM927，感谢天天御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感谢美玲还有郑钧的精彩表现。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我们明天晚上6:45再见，拜拜。 明儿晚上见。 拜拜。哦，哎，这回还拜拜不了了。拜 拜 拜 拜 拜拜拜，再见。 How long